体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强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安妮·索菲·穆特与波兰华沙交响乐团致敬潘德列斯基85岁生日暨波兰重获独立100周年纪念音乐会将于本月17号在国家大剧院首演。安妮·索菲·穆特将演奏2首潘德列斯基专门为他创作的作品。潘德列斯基先生本人也将亲自指挥波兰华沙交响乐团为大家带来德沃夏克的第7交响曲。北京人艺经典话剧《华变》本轮演出正在首都剧场进行中。这轮演出距离1988年美国导演查尔顿·赫斯顿执导、朱旭、顾威主演的《华变》首演已经整整30年。本月17号到21号，由水木年华、卢庚戌担任剧本策划，青年导演于伟峰执导，水木年华经典歌曲《一生有你》原创青春音乐剧将在北京天桥剧场上演。音乐剧讲述的是水木大学建筑系男生欧阳和外语系女生方瑶之间的一段爱情故事。本月20号和21号，依托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诗经》打造的音乐剧《诗经采薇》将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首演。这部剧由戴友山编剧，邹航编曲，郭鑫担任舞美设计，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叶小刚将担任艺术总监，李伟鹏和蒋倩茹出任男女主角。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伯尔自编自导的戏剧《犹太城》中文版将于下月9号到11号登陆北京保利剧院，并开展全国巡演。《犹太城》中的人们选择用艺术来表达生命的高贵和优雅，以此抗衡残酷命运的黑暗与肮脏，并释放着他们的力量。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或登陆保利票务网或大麦网查询。大型动画系列片《丝路传奇》昨天开始在央视少儿频道晚间黄金档播出，每天2集。这个系列片讲述了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各国，首开丝绸之路的历史事件，以及元朝航海家汪大渊游历亚非各国沿海的历史故事。作为广电总局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首批推荐剧目，互联网创业题材剧《创业时代》将于本月12号在浙江东方卫视开播。这部剧由黄轩、杨颖领衔主演，改编自傅瑶的同名小说，讲述软件工程师郭新年在强敌环伺的商业环境中，凭借一款手机软件掀起移动互联网革命的创业故事。由20世纪福斯出品，《钢铁侠3》的导演沙恩·布莱克执导的好莱坞科幻冒险动作大片《铁血战士》宣布正式定档本月26号上映。《铁血战士》与《异形》、《哥斯拉》、《金刚》等并列被称为史上最具魅力的怪兽形象。这部影片在北美上映之后，顺利拿下了北美首日票房和首周末的票房冠军。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 群英荟萃，演绎群英荟。 是否已经遇见让你记忆中嫣然一笑的那个人？你是否曾听见让你生命中嫣然一笑的那首歌？13岁开始创作，17岁就推出首张个人专辑，28岁时便创作了超过1000首歌曲。她是曾获著名音乐人张亚东力荐的音乐才女孙嫣然。今晚演绎群会，让我们专访孙嫣然。好的，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在收看我们网络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晚上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因为我们请来了音乐人孙嫣然做客我们的节目。你好，嫣然。 嗨，你好，大帅。小双， 我觉得大帅真今天异常的高兴啊，就是你会感觉到他从心底散发出的那种敬佩， 哎呀， 那种爱慕， 喜爱， 那种仰视。 哎呀，别再说了，再说我得回去准备点什么了。没有没有，今天因为把嫣然请来，也是上一次在聊音乐剧的时候， 对， 就觉得 音乐女王， 对，嫣然就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人，而且呢，她有很多好的音乐作品，所以我当时我就跟嫣然说，我说有机会，我一定要让你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这个做期专访，聊聊你的故事，然后呢听听你的歌啊，所以今天我这个得兑现承诺嘛，对吧？ 对对对对，而且我一直都觉得哈，就是能写出这些歌的人，就他的故事都是特别动听的，因为每次比如说你有一些情绪波动，比如失恋呐、比如大帅失恋呐、然后之类的一些人生的就转折点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有很多歌曲他会写到你心坎里面去。 失恋的时候感觉听什么歌都写自己， 对，但你真的你就会想当时这个创作人在写的时候他是怎么写出来的。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把创作人真的是唱作人啊，嫣然请到节目当中。然后嫣然其实非常逗的一个人啊，他准备他上来以后，他先跟我说是这样，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孙嫣然是谁。来来来，嫣然，那个如此谦虚的嫣然，那你就按照你的想法来吧，你说说吧，嫣然是谁啊？你想怎么介绍？ 是这样的，那个我是孙嫣然，然后呢我会写歌。我呢也唱歌， 哎呀， 大概是在05年左右的时候呢，我发了第一张专辑，然后就成为了一片歌手，然后从此以后就再没发过专辑，大概是这样非常苦的一个人设。 嫣然就是这样逗啊，他说了自己，他一开始来的时候他就说我是一片歌手，其实而且嫣然，你觉得你的人生好像是你给自己画了几个阶段是吗？ 嗯， 我们从头聊吧，好不好？先聊 一聊从小学那个同桌是谁？ 好好好，基本上我是从13岁左右开始写完整的作品，然后其实我写的第一首歌是放在第一张专辑里面了，叫做《真的爱过你》。 哦，哎，你那个时候 是13岁是吗？ 对对， 你那个时候就写这样的歌。 对。啊，不不，是这样。 赶紧找我一下。 赶紧找一下。就是我会看到很多人，就是有周围的人有很多感受。我是比较早熟了呀，我承认算了。对。 就是你的人生好像感觉对于比如说其实作为艺术从业者来说对于情感的敏感度是比较高的。 初夜。 会就敏感度会比较高。 会比较那个会比较容易爱想象爱幻想。 哦。 对。 哎，但我这儿得说句公道话，其实13岁的时候我也有点懂了，那时候看还珠格格嘛。然后我也觉得你比如说类似小燕子跟五阿哥之间就是那种。 喜欢五阿哥吗？ 和就是你会有很懵懂的那种感觉，就你觉得可能我内心当中的白马王子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你就只能所以把自己的想象都化成了口水，然后人家写出了一首歌是吧？ 再见大帅。 那首歌就是当时是就是你的第一个作品 大概写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完整的一个作品就是算是第一首。真的爱过你这个词其实啊，那词也是我写的，对。 嗯， 因为从后面很多创作开始词都是我妹妹来写的，所以我有点忘记。 哦， 对，这个词是我自己写的，他写的内容就是好像是关于初恋，然后关于失恋，关于怎么振作起来的这么一个故事吧。 嗯， 对。 那个时候 13岁， 你们对你们家里是有人从事艺术和音乐相关的工作吗？ 哦，我家没有人做音乐，但是我爸是做当代水墨的，他是做艺术的。 哦，他是做艺术的。然后呢，但是没有人做音乐。 没人做音乐。 所以当时你这首歌曲写出词来了以后，你自己谱的曲吗？你那时候有学吗？ 没有学，就是自己会弹琴嘛，会钢琴， 嗯， 然后那自己就摸一下和声咯什么的，就能写一些歌出来。 然后那这首歌是会直接影响你走上音乐之路吗？ 不太会，我觉得就是从刚开始大概也就13岁之前嘛，会写歌之前， 嗯， 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会唱歌， 嗯， 然后就已经想着说要不要试试看走这条路，对，哎，我爸也是一个比较能够，比较超前的人。 哦， 他对于，就是教育这块是有自己的独特的一些想法的。大家这扯远了哈，我们说下了这个。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这个对于很多人也有很借鉴意义。所以就是你当时你家人也没有也对你走音乐这条路，比方说比较支持。对吧，也没有其他的想法， 嗯， 或者比如说反对，说哎呀走音乐这条路走不出来的。 哦，不不不，我们家完全相反，说你走音乐这条路吧， 说不定 你不做音乐的话会觉得这个太浪费这个身上的一些东西了， 啊，天分什么的。 嗯，哎，我真是发现是两个极端，就采访的一些音乐人当中哈，有一类是家里极其反对，然后他们反叛心特别强，你越反对我越偷着弄，然后最后成功了。还有一类就是真的从小家里面可能也有一些音乐的氛围，然后就不停的鼓励他去做创作， 嗯， 然后慢慢的就是自己会形成一个很成熟的一种音乐风格哈。 嗯嗯嗯， 我觉得很有意思，听音乐人的人生经历。 对，所以那真正让你决定真正让你出道的或者进入到你的人生第一个音乐人生的第一个阶段的是什么样的契机？ 嗯，还是因为那个时候张亚东帮了我不少忙。 哦， 对，他是我制作人嘛。 嗯 嗯，他那个时候有跟我说就是多创作，然后需要就是这个发专辑这样。 嗯， 然后也是因为他的契机，我跟之前的唱片公司合作，维京唱片。 嗯， 对，然后就制作了一张专辑。 哦， 在港在那个除了内地以外， 嗯， 其他地方都发了。 哦，这张专辑是吧？ 对， 嗯， 这张专辑。 其实我特想知道您第一首歌的歌词是什么，我刚才一直在 搜。 你在搜他的那个第一首歌的歌词是吧？你还能记住吗？ 第一首歌大致上是这样，我稍微唱一点好了。 哦， 脑袋空白，听着古老节拍，时间悄然走开，你的坦白让我感觉自己好失败。 哦，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境的东西。对， 一看有故事，这是非常讲述性非常强的。它绝对不是少女那种简单的哼哼哈哈的那种我想你或者是我怎么怎么样之类的。 就少女可能大家想着十几岁去写一些歌曲，一定都是什么阳光小鸟大树下那白衬衫的那种感觉啊。 嗯， 但你看 对， 嫣然从13岁就开始写这种了。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人家是有艺术的， 好有天赋， 有艺术的这个创作在里边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进入到了你所谓叫做维京时代。 对，就是维京时期。 嗯，啊，维京时期，维京时期， 维京时代是那维京人那种维京时代。 维京时期，说一说你这个时期吧，你的整个人的就是音乐创作心路历程啊，怎么样？你那个时候？你怎么评价那个时期？ 那个时候很小嘛，15、16岁。 哇， 然后就签约了。 嗯， 自己也不是特别清楚就是往后的路该怎么走。 嗯， 想要表达的音乐是哪个方向的。 嗯嗯， 都不是很确定。 我15岁， 一般都会听从长辈的或者是老板的、 啊、 或者是制作人的话、 啊、 就是听他们的会比较多一点、 啊、 但是因为这个比如说掌握公司命运其实并不是我自己能掌握的， 嗯嗯， 那公司可能有一些经营方面的问题， 嗯， 那可能就没有维京唱片这个唱片了， 嗯， 那我往后的合约可能会签到续到别的公司， 嗯， 那我觉得这可能也对我不是一个那个阶段不是最最合适的一个方式， 嗯， 所以我就决定解约了。 哦， 对，然后非常的沮丧那段时间、嗯、因为其实每个歌手都会觉得自己可能就差一步、 嗯、 就能够所谓的出来， 嗯嗯， 对，但是你会觉得这个命运一直在跟自己做一些开一些玩笑， 嗯， 就是那个时期其实我心里面想的东西啊，包括写的歌会比较会比较多一点，但是啊、就是那个时期是我创作的一个密集期，就是解约以后， 嗯， 大概从2007年开始、基本上每天会写两首左右的作品。 一天两首、啊、 对，因为我要练习，我让自己变得非常的、非常的怎么说，因为我一直听说可能年纪越大可能会有一些现实的生活问题、 嗯、 让自己去做一些就是退让、 嗯、 或者妥协、 嗯、 那年轻的时候就是去积累一些作品是非常有必要的 啊、哦！你想用作品的形式来记录下自己那个时候的无论是心态也好状态也好， 对对，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音乐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载体， 嗯嗯嗯， 对，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它属于我自己的一种表达方式， 嗯, 嗯, 嗯， 所以呢就是在每一个时期我都会用音乐去表达我每一个时期的心境，就大致上是这样、 嗯、其实所以那一段时间创作非常的密集，可能也跟整个的生活际遇啊都有一些关系啊、 嗯、 我在这里我也向你真的请教一下，就是经纪公司或者是叫唱片公司对于一个音乐人来说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就是 我现在要科普一下吗？ 啊，对，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存在啊？ 其实唱片公司，有的唱片公司它只是管发行的，它也叫唱片公司、 嗯、 有的唱片公司它包含了经纪部分、 嗯、 那它也叫经纪公司，它其实是一个大的娱乐公司、 啊、 里面包括有唱片制作、 啊、 唱片发行、 嗯、 宣传推广、 嗯、 还有就市场部嘛， 嗯， 对吧、 嗯、 还有就是你这个艺人的经纪部分， 嗯、 包括演出经纪代言 啊这些、 嗯、 那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有新的公司一般都会有这个就是粉丝经营这一块 啊，叫粉丝部，就专门就是经营你的粉丝，然后呢去维护关系啊等等的， 对， 哦， 这些东西。 那对于一个歌手来说，如果失去了经纪公司的话，或者是你就真的是解约的话， 嗯， 那这个生活会很难吧，就是你要想创作或者出来的话、嗯、 是小时候会觉得天都塌下来了，就没有靠山了，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要从原先那么高的一个起点开始、 嗯、 要被甩到地上或者说是更低的地方， 嗯嗯， 那我会心里有一些不平衡或者说有一些落差的感觉、 嗯、 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太小了，对，也没有什么生活经验嘛，就觉得天要塌下来了，为什么老板要这样对我，为什么我们公司会这样就是回到台湾了之类的，嗯，但是这些东西其实是往后会丰满我的羽翼，这些经历过的事情， 嗯， 所以那个时候感觉就有点像，可能做个不是很精确的比方，就有点像小孩辍学的那种吧，就是本来可能是按部就班的，我一级一级往上上，其实是可以看到你的前面的前途的，然后突然之间一下子你就不知道自己这个轨迹该怎么走了， 嗯，有可能是这样，但其实还是以自己内心不够强大才会这么想、 嗯、 因为小， 嗯，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其实没有必要说一定要说欠债内力、 哦、 或者怎样， 是吗？ 对，做一个独立音乐人其实更好 啊，对， 我是这么认为的啊。 啊， 当然有很多，有很多歌手跟我想法不是特别像。 嗯， 对，他们希望有更好的平台，有更好的人来推自己。这样子，但是你看我很幸运啊，我遇到大帅了，对不对？就是这个机会可以来做一次专访， 哎， 我很珍惜这个机会。 我听好像受宠若惊。 原来落点在这儿。 哎呀，那 但 我发现 对，所以后来呢，怎么走出这个特别黑暗的时期？因为遇到大帅了吗？ 少来啊！ 是这样，其实这个时期还挺长的，基本上在十年左右。 十年啊。 对，不是说这个阴霾阴了我十年哦，是我自己清楚自己的往后的路应该怎么走，包括我创作的方向，还有我应该生活，我应该继续创作，再生活，再继续创作。 哦， 就这样。 但是十年的时间，我们听起来你现在算是找着方向了，所以感觉啊，这十年过得很，说起来就很轻松。但是在这个十年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你那一段时间就会很无头苍蝇一样的吧？ 其实也不是无头苍蝇，也是做过一些有必要的事情。 你都做了什么尝试呢？你在这十年当中？ 其实我，你知道吗？我其实是一直在想自己，创作的方向在哪里？这是我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别的生活啊、艰苦啊、艰辛啊，这些都不重要。创作的那个方向在哪里？我没有办法突破我自己。第一张专辑其实制作算是很精良，放到现在来听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那张专辑我可以PS 说一下小小的那个。那张专辑当中有三首歌是《是否请跟我来》还有《酒干倘卖无》。当时是第一版搭错车电视剧李雪健那个版本的时候，我是为那三首歌去做一个主题歌的一个演唱。 为那个电视剧也做了三首主题歌。 对，但是因为到最后在就是制作专辑尾声的时候，我们公司其实已经有一点点小小的一个 状况， 对，所以呢，那可能就没有来得及再做另外的歌曲，所以就做了七首歌，然后不对，做了八首好像，七首八首原创的我自己写的歌，然后再加上这三首当时电视剧的歌，就这样贴上去发了。所以这其实作为我首张专辑原创专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对，所以这个也是我往后如果要发原创专辑的时候，我肯定不会再去做一些和翻唱粘在一起的专辑 啊。 对， 就一定是自己的原创啊，也不会是这么比如说拼贴的这样一种感觉拼出来的一张专辑。 对， 所以在你就是真正的就 小遗憾嘛。 小遗憾 的，正常，但是 就这张片完了以后，你为什么老说自己是一篇？就是你为什么后来你就不发了呢？ 后面就发现是单曲时代了，就一首一首发了。对， 但是很多人就会比如说我单曲攒够了多少的单曲以后，我会把它集结起来，或者是做一个唱片把它发行，或者这样。 其实这当中也有很多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我也遇到一些平台，比如说是比较可能也需要我去整张制作完以后，那可能有一些版权的问题啊什么的。那我如果自己就把自己那么精心做的东西直接放到平台上的话，没有任何宣传的话，对我来说也是比较损失的。所以就有很多现实的问题，我只能一首一首发，攒到一张专辑再说。 好的。其实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晚上我们为大家请来的是音乐人孙嫣然啊，然后呢一起聊一聊他的这个音乐之路。而且其实他这些年有了一些就是大家可能会在一些音乐剧的舞台上看到他。然后呢他还会有一些自己的演唱会，我们一会儿都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到啊。咱们就先来说一说吧，就是你后来其实你不光是那一个唱片结束之后，你好像也在是刻意的去想要去尝试或者创造一些新的风格，是吗？ 对，其实我创作这个比如说十年来啊，虽然大家听到的歌其实并不多，然后也会有人说这个人是不是故意装神秘啊之类的因为有一些演唱的比赛的节目啊，包括台湾那边他们听，就是他们比如说有人唱到我的歌他们也会说其实没有见过这个歌手可能他是一个很老的歌手，因为他们在我们因为这个歌手在我们高中的时候发片的或者之类的，对，会这样说。 对，他们没有想到你发片时候的年龄，不要想到自己高中的时候发的片，那这个人应该是很老了。 对对，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也其实不是故意要去装神秘，那我之前不是特别擅长跟就是大家打交道，我觉得还是低调一点，再低调一点，然后就没声音了。然后我发现人不能太低调。大概我是在归己就是归总自己的一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新的发现。包括我接下来我可以打个广告吗？10月13号在上海艺术完了，哇，场地搞错了。 我觉得嫣然好可爱。你这样，你先想明白了，你10月13号到底在上海什么地方要做演唱会？ 是上海吧？ 是上海，是上海。上海中华艺术宫是上海中华艺术宫，然后下午2点钟有我的响孙嫣然音乐会。对。 孙嫣然音乐会在中华艺术宫，你一定要感谢我们啊！因为如果不是我们这期节目，你很有可能会走错地方，你知道吧？ 对， 太逗了啊！然后自己都忘了，你是平时生活当中就是一个比较大条的人吗？你聊聊你的生活吧。 我生活中其实啊，除了音乐以外，我生活就很简单了。就比如说我养狗。然后我会时不时的找不到我会带他们去内蒙。 哦， 就是那里有最大的草坪。对，我希望有大草坪可以让我的狗跑步。对，然后别的就是我会做手工，会做一些微型的小房子。 哦， 还有就是我会做一些好吃的。 哎呦，会做美食。 对， 小房子。其实我们说做每样东西可能都会有内心的一种比如说 期待 期待或者隐喻小房子 是说期待我有很多房子吗 没有没有没有 他想说期待是不是期待有一个温馨的家 就比如说有什么就是反正是你一个心理状态吧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状态这样我们先进广告了啊先进一段广告聊着聊着广告时间到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呢也会让大家听一听嫣然的歌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共同推出《经典与高度》央华展演季主题活动。安娜、孙强、犹太城、许晴、胡歌、如梦之梦。 你帮帮我好不好？我找不到我太太了。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我太太？ 周茂有段日子住在一个湖畔。 蒋文丽、刘军。明年此时 我太能跟你聊到一块了 而且咱们还特别有默契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犹太城主题曲跨年音乐会戏剧经典音乐盛宴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让戏剧照亮生活让感动成为愉悦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滴了豆门，再饮几杯桂花酒，纸醉翡翠暗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好了，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晚上是我直播，如果各位想要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影像的话，您可以打开北京时间 APP 包括新浪一直播来观看我们现场的网络直播。今天晚上为大家请到的是音乐人孙嫣然。你好，嫣然。 你好，你好，大帅， 欢迎嫣然啊！这个今天和嫣然一起聊一聊他的这个音乐之路。那个其实刚才说到了，嫣然会在就是哪一天十几号的时候？ 10月13号。 10月13号啊，会在什么地方？再考你一下。上海， 上海中华艺术宫 啊，上海中华艺术宫举办他的一个 音乐会， 响音乐会。 对。 介绍一下这个音乐会吧，为什么叫响？ 哪个响啊？ 嗯， 响就是那个响，就是那个上面 想念响，还是交响的响，还是哪个响？ 嗯， 响是个繁体字。 哦， 是响亮的响的繁体字 啊。 哦， 上面一个香，家乡的香。 嗯， 下面一个音，音乐的音。 哦， 其实它是一个概念。 嗯， 就是。不好意思啊， 嗯， 稍等一下， 哎呀， 我那个 没有， 不是，还是有点感冒，嗯，然后最近吃喉糖都吃胖了。 嗨，我第一次听说吃喉糖把自己吃胖了的人。 我觉得嫣然特别可爱的一个性格啊，他今天身体这个，尤其加上今天北京的天又很冷啊， 对， 直播间里面又很热， 嗯， 我估计直播间现在有30多度了吧？ 嗯，然后没事，慢慢调整一下，然后聊啊，嗯， 就是。家乡的乡上面那个字， 嗯， 下面是音乐的音。 嗯， 然后他那个其实是这样， 嗯， 就是他，我觉得他这个字乡音， 嗯， 乡音， 嗯， 很贴合我创造，就是非常贴合我的创作。 嗯嗯嗯， 所以呢，就是乡是歌谣嘛， 嗯， 乡也是一种心声。 嗯， 所以这个字是非常的， 哦， 非常的。确切的用在这个音乐会上面 啊。你的这场音乐会有什么样子的特点，或者是你有什么样子的独特的设计吗？ 那这音乐剧太独特了 啊！这音乐会啊， 啊，音乐会，咱俩怎么回事？ 对啊， 这音乐会非常独特的地方是它没有词 哦， 是无词歌。 无词， 那是无词的一种形式。 那是哼，哎，你想到的是哼。我想到的可能是他，我想的，刚才我跟你说，他想的是不是他自己独特创造的一种，就是语言啊，像，哎呀，他为什么我不能说，他要打我，就是那你能给解释一下，这是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的吗？无词音乐会， 它不同于哼鸣，它不是哼，它是有词的，但那个词呢，是我自己的一种表达，它可能是，没有。就是怎么说呢，哎，这东西 就有点像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一些外星人会， 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一种感觉， 但是我能保证的是每一遍几乎能唱到一样。 哦，每一遍几乎都能唱到什么？一样 的词 啊，就绝对不是像我们说有一些歌是有些歌手是打着一个旗号，我没有词啊，然后每唱一遍都不一样，对吧？但是你是就是每一遍其实是可以唱到一样的。 对，因为每一个音角每一个音节我都是经过思考的。 哦， 因为我知道有些歌手上台容易忘词儿，然后呢 忘词儿以后就 但就啦啦啦啦，然后就把这个话筒指向下面粉丝啊，来大家一起唱。然后 嫣然说不是这样的，就是他虽然说是没有词的演唱，但是呢他的每一个发声每一个音每一个尾音都是带有着自己的独特的设计。 对，没错，当然我也爱忘词哈。自己跳坑 啊，然后哎，其实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尝试这种音乐创作的？ 其实这个很小就有这个雏形了，但是只是慢慢的我把它弄得更成熟一点。因为我是一直这样认为，就是作为一个歌曲的一个创作者，因为想表达的东西都在作品里面。我是听过这么一段话啊，就是赵无极说的，说如果你要画画的话，你就先得割掉你的舌头，因为你往后你所有的表达只能用你的画笔。 哇哦， 对，非常极端，但我好喜欢。所以呢，我的作品也是充满了我的表达 啊， 就是这样。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原来词儿都是妹妹写的，然后你觉得那个不是你最擅长的表达方式。 他妹妹就坐在外面，好不好？哎，他妹妹对他生命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啊。 对 对，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歌手，他可能会要更极端的去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想让他妹妹失业？ 他妹妹会冲进来吗？ 有可能。 我的天，我先走了。 所以 有一些就是中文有一些是咬字方面是比较局限于歌唱的。 嗯， 对，那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嘛。 嗯， 那这个当然不是我妹妹写词的问题哈。 嗯， 是因为她写词特别好，真特别特别好。 嗯， 打个广告啊，她写词20块钱一首。来认领啊大家。对，就是他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词人，但是像我现在想表达的这个类型的音乐呢，就是想音乐会的这个类型的音乐呢，它是想要更加延伸延展。所以呢我就不想用中文去局限。 哦， 对，当然我哪天可能想玩一首有词的，哎，我也可以给他填一个中文词，大概是这样。 因为中文词太具象了， 对 吧？ 我跟你的想法一样，就可能是任何具体的字都没有办法表达我的情绪和情感，是这意思吗？ 对，差不多是这样。 对， 但是是这样的，就是我创作是还是比较朴素的哈。不是朴素，是朴素。 朴素， 对。 还是比较朴素的。 突然之间白话了。 一会儿没事，朴素他不可能打电话给找过来啊，他话也更少哈。 还是比较朴素的。那然后呢，就是我创作一个东西，创作完以后，那这个东西它是独立的，作品它本身是独立的，所以大家听完以后呢，都会有各自的想法和见解，是这样。 好，今天晚上除了聊天之外呢，我们说这个嫣然啊，还带了一首他这首歌是有字的吗？这首 呢当然有字，那是音乐剧的歌 啊。那这样吧，我们先来聊一聊你的音乐剧，然后我们一会儿听听你的这首歌，好不好？ 好， 对对对， 音乐剧。我前阵子是给麻花的一部叫《灵魂女王》的做音乐，做音乐导演。 哎， 对，再在前阵子呢，是给一个叫《鱼》音乐剧做音乐导演，是这样。 对，《鱼》这个，我相信大家一提起这首歌，一定非常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熟悉，因为当时姚贝娜曾经唱过这首歌。 嗯嗯， 然后呢，而且我也在一些视频上也都看到过，就是其实嫣然还有过跟姚贝娜隔空对唱这首歌的一个画面。对吧？ 嗯、哦，对对对，没错， 也有一个这样的经历。其实《鱼》这首歌好像也是很有故事的哈。 嗯嗯， 是这首歌开，你先说说这首歌的背后的故事可以吗？嗯， 是要官方的还是不官方的？ 那就先不官方了吧。 对对，就是挑就是能说的，我们不会被告的那种的。 嗯，鱼它本身是一个先有旋律再有词的这么一个过程。 哦。 本身我想给他写非常民族味的一首歌， 嗯嗯嗯， 但是呢，我因为有一个坏习惯，就是比如说我很懒的时候，我就会去把这首歌，比如说我写完一首歌，我会扔给我妹妹，告诉她两个小时之内把这词给我。 就是你把曲出来以后， 对，我需要。 是亲妹妹吗？ 那是亲妹妹，那不亲妹妹就早就掰了嘛。 感觉一定是亲的。 对，对，就是他非常快速嘛。 嗯， 对，神快手， 嗯嗯， 就是把这个词就丢给我了，然后我就感觉特别对，就一直没有名字啊，一直没有名字， 嗯， 直到我去上一个节目的时候， 嗯嗯嗯， 那个节目叫可以说吗？叫嗨歌， 嗯， 对，那个节目里面呢是需要有创作的人去到每一个集装箱，然后就有机会给现在一线的一些音乐人歌手。去演唱的，是这个样子。 嗯嗯， 那就姚贝儿就选上这首歌了嘛， 嗯嗯， 然后就唱了嘛，然后没想到唱完以后就特别不好嘛，身体的状况。 嗯， 然后那这首歌就变成他最后的一次亮相演唱了。 哦， 那这首歌就大家就现在都觉得，要么别碰他了吧。 嗯， 对，是差不多是这个状况。 嗯嗯嗯，但是就是说，等于说那个时候，在创作完了这首歌曲以后，后面因为这首歌曲而有了一个音乐剧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本身他的词是，哎呀，这段其实。我妹妹来讲更好，因为她比较清楚她是怎么创作的 啊。 是这样，就她是本身她是一个故事， 嗯， 把它浓缩成一首歌词。 哦， 那如果把它写成一个音乐剧，是不是就把这个故事又扩展了呢？ 哦， 是这样。 就那个时候，你之前做过音乐剧吗？ 我之前听过音乐剧， 但是之前就等于说没有做过音乐剧。 嗯， 然后就因为这首歌你就敢做一个音乐剧 啊？那是因为我听的音乐剧多 啊。 哦，哎，但音乐剧 听得多就敢做哈，啊？ 我觉得 是，这胆儿真是够大。 我觉得音乐剧跟现在就是嫣然写的这种没有词的歌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方向。我觉得音乐剧很具象啊。 嗯， 音乐剧它要表达包括每个主人公的情绪啊，然后包括每一首歌它甚至都要写出来，你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情节当中啊。 嗯，比如说这个人来了，他所有的就是属于他的音乐就会出现， 嗯， 就是这种状况。 嗯，所以这个音乐剧就最终真的就成型了。你为之做了多少首音乐？ 我现在粗略想一想啊， 嗯， 这个是应该有18段音乐吧。 为这个鱼这个音乐剧。 对对对对。 那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游》是其中之一吗？ 对，那是其中之一，是女主角和这条鱼之间的感情的一个 写照。 对，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聊了这么久，一直卖着关子啊，让大家听一听嫣然的歌。当然，他在各大平台上都能够找到他的歌曲，各位可以一起去欣赏一下。如果对嫣然感兴趣的话，那接下来先让大家听一听这首《游》。 有我有 他，你爱着的他，他的变化你看到了吗？嘿嘿，仔细让他敲打伤害呀，请悄咪呵护他。 刚才一边听歌一边在听嫣然讲这个背后的故事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嫣然跟我们大家也分享一下吧这个故事啊。 好，他其实是男主角和女主角是一对年轻的大学生， 嗯， 他们起初两个人很相爱，那男孩就送给女孩一条鱼， 嗯， 作为他们就定情的信物， 嗯， 然后他们两个都从学校毕业了以后呢，这条鱼也就是搬到了他们两个的新家， 嗯， 然后那个男孩因为他要去工作，他要去步入社会了嘛，他有很多压力，现实啊，包括他还有很多应酬， 嗯， 那他回到家就会忽略这个女孩的存在。 嗯， 然后那女孩呢，因为她一直从小就跟这个男孩在一起呢，她就已经习惯了， 嗯， 然后她等她步入到社会以后，她其实根本就没有步入到社会，因为她没有去找工作， 啊，哦，她就一直就是一个就待在家里的一个女人。 对对，她是一个学设计的一个女孩， 哦， 她一直幻想着说只要是跟这个男孩在一起就是那个最幸福的事情了。 嗯， 对，我一定要嫁给他，嗯，就是一种这种状态的女孩。嗯，那一次一次的当中有很多冲突哈，啊 嗯， 一次一次的这男孩就是有一次是喝完酒以后回到家， 嗯， 就是动手打了这女孩。 嗯， 就一来二去这女孩也习惯于自己是被欺负的这种状态。 啊， 那这条鱼呢， 嗯， 作为就是一直在看着整个故事，整个过程的一个见证人呢， 嗯， 他其实是非常心疼这个女孩的，他爱上这个女孩了。 嗯， 那这条鱼其实他那物种不一样嘛，对吧？ 嗯， 那没法弄嘛这事儿， 嗯。 然后他最后一集在这个音乐剧最后一集的时候是这条鱼跳出了这个鱼缸，为了保护这个女主角而死亡了，就这样子一个故事。 其实就我们刚听完以后，我就真的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绝望的故事。我就听了以后，心里的那种就是绝望感油然而生，就是一条自身都难保的鱼，或者是自身都生活在一个围栏里的一条鱼， 对， 他想要去保护别人， 对， 靠什么去保护？最后只能粉身碎骨。 所以刚才播的那首歌叫《游》，那首歌就是在表达鱼内心的非常渺小。又很纠结， 嗯， 想说自己一定要保护自己的女主角，嗯，啊，女主人的这么一个心理。 我天哪，这个是你这个作品什么时候创作的？就是你在一种什么心境下创作了这样的一个作品，就《鱼》这个音乐剧？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每一个故事应该多少都跟自己的事情有关联、 嗯、 然后跟自己的真实经历、 嗯、 包括周围朋友的经历去、去拿一点来 拿 一 点 来这样子、 嗯、就是一种心境啊，或者是你在那段时间可能思考的比较多的事情的、 嗯、 它的一个最后的一种反映照啊，或者等等 对 嗯，其实所以哎呀，我听到嫣然的歌声，我其实很喜欢他的歌，就因为我觉得他的嗓音里特别有故事。 我觉得他那个歌里面，就是你看他的每一个音符， 嗯， 他的那个起承转合里面都很有故事， 对，特别有故事。 就他那个音符一包，就能把你整个情绪给包裹进来。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棒。 对，所以创作完了《鱼》以后， 嗯， 就开始离婚了，是吧？ 对， 离婚女王。 对，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你还抠脚、 啊、 我叫你抠脚大爷那不好、 啊、 叫你抠脚王子你内心是不是还是有点开心的 对，至少是个王子， 对， 嗯， 龅牙公主是不是很高兴也生不起气来， 嗯， 那还有什么大脸娃娃 啊、 哎，觉得自己是娃娃， 啊、还萌萌的啊！ 对，离婚女王 啊，就对，所以这是你就是创作完了《鱼》以后，接着就创作了《离婚女王》。 嗯，其实当中有一段时间、 嗯， 我其实在筹备一个很大的音乐剧，但是不能跟你们讲 哦。 那 我 们下了节目可以问。 创作了时间很久的，就十年里干的事情之一。 就你用这十年在酝酿这样一个音乐剧。哎，我们大家一起期待一下啊！很快嫣然可能就会再次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嗯、 哎，就是你那个音乐剧会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我觉得应该怎么也得还要个一年。 哦，这么难吗？ 那在准备些什么呢？ 对，你在干嘛呀？ 我在等我妹妹成长。 我天哪，你的这个，我觉得你妹妹。简直了， 压力巨大、 啊、 在导播间里面坐不住了， 就坐不住了，真的是，就是哦，你在等，你在，就是其实你在创作，你也在等着他的创作出你更符合你的要求的作品，是这样吗？ 嗯，其实是差不多是这意思， 嗯， 对，但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历史故事，所以它非常的需要很多的，哦、包括以前的历史的一些这个知识 啊， 对，一些 东 西， 等等 的，对， 哇、 哦，这功课要做很多的。 哇，哎，你们家里是不是就真的是就是出才女的一个家庭啊？你妹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作词？ 哇，她早了，她真的是从刚会走路。就开始会写词了，会编曲，自己会编歌，然后写词，当然是小朋友那种。你说的他是真正的就是第一首作品出来的时候， 嗯嗯， 怎么也得11岁了吧？十岁。 你听出这语气来了吗？怎么也得11岁了，感觉好，怎么感觉好晚才出来呀、啊？这11岁，哦，也就是说，他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可能会，我们不能说成完整意义上的一首成型的作品，或者， 嗯、 但是他已经开始哼哼哈哈的开始自己去编一些曲调。 对对对，很小他就开始，对，比如说有一首叫。我能说吗？ 可以， 他 进不来。 他、 啊、没事，我们把门关上。 对，有一首叫《妈妈我等等等等》，有一首歌，真的、 啊， 这是我们家里面传了很久的一个调。 哦， 这是他自己在马桶上不肯下来。 妈妈，我不想下马桶、啊。 对之类的，这样子、 哦、 一首、 哎，就把自己的生活就写成了歌曲。 对， 哇， 哎呦， 突然好像想下一期做他妹妹的专访。 把姐姐关在门外，不让进来。 我相信她姐姐、她妹妹会爆出姐姐很多的很多的料啊。所以你最近你在就是一直在忙着这样一个大型的音乐剧， 嗯， 想要把它给让它出来。 其实不是忙，其实是、 嗯、 沉淀。我觉得创作反而是我不想跟任何人有联系，我想要自己沉静下来，包括我可能想要把时间分很长一块一块一块这样。 嗯， 要不然我会分散，比如说，哎，你要不要来喝酒啊？哎，你要不要去干个什么？你要不要逛个街？我完全没有时间沉浸下来去创作。 嗯，那所以呢，除了这部酝酿很久的这个音乐剧之外，对，您还有什么，比如说想法，或者说、最近的是音乐会了， 嗯、 对吧、 嗯？ 那比如说音乐会开完呢，有没有再想出一些什么样的单曲？ 你有新作品 会 会。 什么时候会给我们爆出来吗？ 我接下来的计划是把这个音乐会做完，做完以后呢，把这些无词歌，做一张专辑，然后就很简单的配置，可能不是就现在市面上的这些，比如说，有真正编曲的那个比较复杂的东西，对，可能我就是只需要一个钢琴伴奏，这样的一个方式，一个形式，然后这是一张专辑，另外是我已经做了新流行歌的专辑的两首歌了，已经做完了。 新流行歌曲， 新的歌曲，就是， 新的歌曲， 就是像真就是像嫣然一笑那样子的流行专辑的专辑， 就回归正常的这个叫 这叫正常吗？ 就是回归我们说常态认识到的那些 对 歌曲， 对流行歌 啊，所以这是在工作方面的计划。生活方面呢，有没有想说 未来的打算啊？ 对，包括找一些灵感，有没有想去旅个游啊，或者说健个身啊等等吧，这些。 好，你讲。 我觉得嫣然应该是一个喜欢静不喜欢动的人，我猜对吗？ 你是从我体型上看出来？ 不是，因为能坐得住啊。 我11月底应该会去广州那边学习，大概待半个月这样子。然后，基本上在新年的时候，会发新歌这样。 在你是想这，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再听到你的歌，会在新歌会在2019年的新年的时候，是吧？ 对。 OK， 好，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啊。 对， 当然也要再次跟这个嫣然打一下 call， 就是将会在10月13号、 上海的中华艺术宫，下午2点，响孙嫣然音乐会。 哎， 希望这回时间地点都没说错啊。 然后一会儿出去跟他妹妹确认一下，如果不对，我们一会儿回来补一句，对吧？ 对。 这其实今天来做客我们节目当中的就是音乐人嫣然，非常真实而且非常可爱的一个女孩。然后呢，她的作品或者她的整个的歌唱都充满着故事，然后整个人有的时候也会突然就一段时间给人感觉就脑子就短路掉了，就懵掉了啊。然后呢，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他花了十几年和自己的妹妹共同将会为大家带来的这样一部音乐剧。虽然现在说神秘的面纱还罩着，我们还不知道具体名字、故事内容，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将来 会看到。不要再问了，我是一个藏不住事的人。 我看出来了，刚才就把历史这个梗给说出来了。 对，所以哪天就看到嫣然出品的音乐剧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今天说的就是这部。 哎，嫣然出品的历史题材的音乐剧的时候。 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和嫣然聊这么多。如果我相信大家可能会很多人说，哎呀，你们怎么不多放他几首歌？是这样，如果大家喜欢他的歌曲的话，可以到网上去收听。